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利益基来到邻居家喝酒，正好这老邻居的儿子在刘邦手下当兵，利益基就把自己的苦恼说了，这小兵给利益基支了一招，利益基听的是面带喜色，可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，这到底是个好主意还是个馊主意呢？能管用吗？心怀大志，饱读诗书，却生逢乱世，只能做个保安。60岁高龄，看重明主，人才济济，他如何脱颖而出？出谋划策，口吐莲花，这辈子最大的买卖，又怎么让他把小命葬送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高阳酒徒第二集。当天晚上，三个人一直喝到后半夜，利益基喝得尽兴而归，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床。起了床，拿凉水擦了一把脸，捡了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，这头发也不梳，帽子也不戴，就这么出门了。来到大街之上溜溜达达，利益基闲逛了一天，天色渐晚，这才第二次去拜见刘邦。这跟头一回可真是天壤之别呀。门口这俩站岗的一看，呀呵，这人面熟啊。哎，你不是昨天那书生吗？怎么今儿又来了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我们沛公不要读书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在这儿找事儿，自取其辱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利益基不服气，不行，今天你们非得给我通报一声不可，你们要是不管，我就坐这不走了。说完这话，利益基一屁股坐在大门口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，我就不信了，凭我的本事能让你们两个小兵给挡回去？这俩站岗的一看这架势，得了，您快起来吧，别堵着门口了，您愿意挨骂我们就通报一声，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提醒您。其中一位走进军营就去禀报了。利益基一下跳起来拉住这位小兵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什么读死书的穷书生，老子是高阳酒徒，一会儿你就这么跟刘邦报告，听见没有？这小兵满脸狐疑的点点头，进去禀报了。 这小兵把利益基这两天拜见的情况一五一十的都禀告了刘邦。刘邦一听，昨天是书生，今儿个就变成酒徒了，这人变得够快的。刘邦根本没当回事儿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小兵回来传话说刘邦请他进去，利益基心花怒放，英雄总算是找到用武之地了。满怀欣喜的利基就来到了刘邦的营帐之外，一掀开营帐的门帘子，一股酸臭酸臭的味儿直钻鼻子。利基心说，这是谁呀？晚上吃咸带鱼蘸臭豆腐啊，呛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一抬头啊，只见刘邦光着一脚丫子正扑腾水呢，身边还有两个侍女伺候着。利基心想，这俩侍女够坚强的。利基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正赶上刘邦洗脚呢。可再怎么说，接见客人您总得客气点吧，这显然是不把利基放在眼里呀。利基刚才那股子高兴劲儿全让这臭脚丫子味儿给熏跑了。利基一看这情况，心里凉了半截儿，进门也不打招呼，就直挺挺的往那一站。这刘邦叉着腿，两只脚丫子在水里头扑腾着。我听说你是个书生，昨天已经来了一趟了，今天又说自己是一个什么啊酒徒，你就别装了，你以为你读了几本臭书就了不起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最看不起你们这些无病呻吟的书生了。你看你进了营帐也不跪拜，难道说你心里头真装着什么推翻暴秦的锦囊妙计不成？利基不卑不亢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刘邦。我听说沛公心怀大义，在天下招揽贤才，共同推翻秦朝的暴政。现在天下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这秦朝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。如果你刘邦真的想聚天下豪杰共同推翻秦朝，那你就不应该洗着脚接待长辈。刘邦听了这番话心里大吃一惊，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呐，口气这么大，这人肯定是有破秦的妙计。于是刘邦赶紧抬起脚丫子，快快快帮我穿戴好，把那个鞋给我拿过来。一通忙活之后，刘邦穿戴整齐，恭恭敬敬地把利基迎上座位。先生见笑了啊，快快请坐啊，刚才的事儿刘某当面向您道歉了，还请先生一笑而过，别放在心上啊。来人呢，端上酒菜，我要跟先生一醉方休。利基一心想得到刘邦的赏识，现在刘邦竟然对他礼贤下士，哪还顾得上记仇啊。沛公心怀大志啊，果然不同凡响。这两人不打不相识，刚才还谁也看不惯谁呢，这会儿坐在同一张桌上喝起酒来了。利基本来就是个读书人，只不过披着一个酒徒的外套。酒桌上只见这酒徒侃侃而谈，说得眉飞色舞，吐沫星子满天飞，把历史上那些乱世的经验通通说了一个遍。刘邦越听越高兴，举着酒杯开始推心置腹了，那依先生看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啊。利基醉眼迷离的，现在您召集民众组成义军去攻打秦朝，您看看您这军队的人数，士兵的素质，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乌合之众散兵散将啊，就是这群乌合之众加起来也不够一万人。您再看看秦王朝的军队实力，虽说都是强弩之末了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如果您跟秦朝直接对抗的话，这相当于拿着鸡蛋砸石头啊。刘邦赶忙点点头，先生所言极是，那您有什么好方法吗？利基微微一笑，神秘兮兮的，主公啊，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份见面礼了。这见面礼可算得上是利益机的头一炮了，如果他一炮打响，以后什么都好说，可如果这是一个臭子儿，估计利益机老命不保啊。那他这第一炮要干点什么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利益机抿了一口酒，我建议您先占领陈留。这陈留是天下重镇，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而且这里面储藏着上千万担的粮食，城池又坚固，如果把这儿给攻下来作为基地，那您对付秦朝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啊。我平常跟陈留县令相处得不错，愿意为您去劝降，如果他愿意投降，这自然好说了，如果他不愿意，那咱们就来个里应外合，强行占领陈留，然后再扩大军队，横扫天下，到时候还有谁能跟您相匹敌呢？这刘邦高兴的直拍巴掌，好好，哎呦，我听您的，一切按照先生的计策行事。当天夜里，利益机就进了陈留城，找到了陈留的县令。一见面，利益机就开门见山：“县令大人呐，我深夜造访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。现在秦朝滥杀人民，天下反秦的队伍日益扩大，如果您跟着天下人一起造反，那您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。如今刘邦的军队兵临城下，可您却在这儿为这快要灭亡的秦朝守城，您这么干太危险了，会招来杀身之祸呀。”陈留县令听得一头雾水，利益机这是怎么了？半夜三更的进城就为了劝我谋反？他平常对秦朝一直是忠心耿耿啊，那么多叛军到处流窜，也没见他要投奔谁去，今天他反倒劝我投降。这县令把脸就板起来了：“不许胡说，小心有人听见了送你进大牢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晚过来就是为了胡说八道啊。”一看这口风，立即明白了，要想劝说县令投降基本上是不可能了。他眼珠子咕噜一转，马上换成一张笑脸，竖起大拇哥了：“哎呀，县令啊，您真是大大的忠臣呐，刚才我那是试探您呢。不瞒您说，自打这刘邦来到陈留高阳，我们家族当中就有七个被他部下给杀了。我跟刘邦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不报此仇我死不瞑目啊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我要跟县令您共同守卫陈留城，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。”这一通的热血宣言把这陈留县令给打动了。“哎呀，我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现在天色晚了，你呀就在这住下吧，明天你我共同商讨守城大计。”这俩人说的跟一个战壕的兄弟似的，可陈留县令不知道利益机是另有打算呢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夜半时分，整个陈留城一片寂静，这县令早就进入梦乡了。黑暗当中，一个人影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。只见这个人影悄没声的就溜进了县令的房间，把手往后腰一摸，噌瞪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噗，这短刀就扎进了县令的喉咙啊。不用说，这人影肯定是利益机呀。 宰了县令之后，立即拎着县令的人头翻墙出了陈留城，去觐见刘邦。刘邦大喜过望，当即下令连夜起兵攻打陈留。大队人马一阵风似的就来到了陈留城下，守城的士兵不明就里，探着脑袋往城底下看，下边是一片火把，到处是火光冲天。只见一根长长的竹竿从城下伸了上来，这竹竿的顶端赫然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这些士兵吓得魂不附体呀，立即在城下大声吆喝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快点打开城门投降，谁不投降，这县令就是你们的榜样。这些士兵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怎么着，头都被人咔嚓了，咱还抵抗个什么劲儿啊，纷纷放下武器全都投降了。这一下子一座城池上千万担的粮食，几万陈留的守兵乖乖的举手投降了。刘邦不费一兵一卒，这反秦的力量就涨了好几倍呀。牛刀小试就取得这么大的成果，事成之后，刘邦对利基是大加赞赏，封他为广野君。利基既有儒生的睿智、军师的谋略，又有狂生的胆量和敢作敢为的气魄，刘邦对他十分器重。得到了刘邦的赏识，利基又把自己的兄弟利商推荐了上来。他这兄弟长得人高马大，也集合了上千的兵马反秦。归顺刘邦之后，利商骁勇善战，屡建战功，成为汉代著名的将领。公元前207年年底，刘邦率领军队抢占武关，打开了进入中原的大门。刘邦派了先锋部队一直绕到瑶关，打算乘胜追击，一举攻破。瑶关这地方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这是秦朝首都咸阳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所以这地方驻有重兵把守。得知刘邦的计划，立即坐不住了。刘邦打算强攻，利基很担心这次的行动，但是让他去劝说刘邦吧，他也没什么好主意。就在利基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又被高人给出了一招。这位高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后来的汉初三杰之一张良。张良去劝刘邦，沛公啊，秦军的战斗力可不容小视啊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到时候秦军一定会拼出全力来战斗，强攻的代价太大了，弄不好双方军队就会僵在那儿，到时候让项羽抢了先机怎么办呢？这不是上策，不如您派人在山上虚张声势制造疑兵，再派利基这样能说会道的去劝降，威胁加上诱惑，咱们双管齐下，因势利导。利基一听张良这计策，大声叫好，好，此计甚妙，沛公，我愿前去劝降，您万万不可强攻啊。刘邦对张良一向是言听计从，利基的口才他也信得过，当即点头答应。如此，咱们就按照这套方案行动。利基带着另外一个谋士，两个人强强联手去跟秦军谈判。秦军那头日子过得苦哈哈的，成天的提心吊胆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，早就有人不满意了。利基又是口吐莲花，把这刘邦夸上天了，跟那些秦军将领保证，只要你们归顺了沛公，从前的一切既往不咎，你们还能发挥自己的才华，立下战功的同样有赏。这秦朝的暴政你们没看见吗？不得人心呐。我们沛公就不一样了，对人礼遇有加，是个人才，就绝对不会埋没，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呀。我今年都60多了，照样可以出来建功立业，可以前呢，我这满肚子学问却只能看大门去。我问问你们，就算是守住了城，你们有什么好处啊？自己好好想想吧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将来有一天沛公要是得了天下，你们都得算是开国功臣。利基把自己当作活例子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秦军的将领都动心了。好消息传来，刘邦非常振奋，张良却冷着一张脸。这些将领这么快就投降，恐怕是他们自己的私心在作怪。将领投降了，他手下的那些士兵不一定会服从。我们不如趁现在秦军麻痹大意，突然袭击，这样一定可以大获全胜。利基对张良的计策拍手叫好。就这样，刘邦率兵悄悄地绕过姚关，趁秦军不备发动突然袭击。秦军的军营里正在为投降不投降闹得不可开交呢，这结果可想而知，刘邦打了一场大胜仗。这回虽说是张良的计谋，可这里边也离不开利基的巧舌如簧。高阳酒徒再次建功。公元前205年，刘邦在彭城战役中先胜后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后来侥幸逃脱，在荥阳驻扎下来。很多诸侯看见刘邦这副狼狈的样子，都挥手说拜拜了，转身去投奔了项羽。当时的情况非常被动，刘邦就找来利基，请他去劝服西魏王。先生的口才一向是让我佩服，能不能辛苦一趟去游说西魏王投降于我，也好让我喘口气。如果您能让他举国归顺，我一定论功行赏，封你为万户侯。这魏国本来就是你的故乡，我想这件事儿，你出马最合适了。这又是一桩耍嘴皮子的事儿。利基满口答应下来，这件事儿要是办成了，他被封为万户侯，那时候可就是衣锦还乡了。利基信心百倍，那他能说动西魏王举国归顺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